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嚟到2017年嘅最后一日啦，咁啊，今晚嘅遇见文学咧，拣嚟嘅呢一位作家咧，会介绍嘅作品咧，反而唔系佢最擅长嘅悬疑作品，而系一部咧，我认为咧系心灵鸡汤类嘅作品。 系啊，咁所以都几啱除夕晚咧，即系好窝心啊，温暖咁样咧，大家揽住张被啊，咁喺屋企里边咧，慢慢去品味噶。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前阵子都有电影上映嘅，即系一本小说。咁呢本小说都引嚟几多嘅讨论啦。咁啊，电影亦都有唔少嘅好评噶。讲紧咧就系日本嘅推理小说大师东野圭吾嘅《解忧杂货店》啦。 嗯，多谢听众陈少聪啊嘅点书啊，咁啊点咗呢本解忧杂货店嘅。咁啊，陈少聪就话咧，佢心里边咧就有一种无论如何都想写低感想嘅谂法啦。当佢睇完呢本解忧杂货店之后，否则咧佢觉得有愧呢个作者同埋呢本书。 啊，佢呢个嘅评语都几似解忧杂货店里边嗰啲语气啊，即系无论如何我都要将心里边嘅祝福讲出嚟啊。我觉得呢本书系有呢一种打动人嘅力量嘅。咁啊，先讲咧，就系我未睇过呢一部电影嘅，暂时。咁我就纯粹以小说嚟讲咧，我都同意秋婷你所讲，就系佢同东野圭吾一直嘅好似好精密啊，同埋好复杂嘅推理故事，譬如话《神探伽利略》系列啦等等嘅故事咧，有好大嘅分别嘅。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如果你谂住睇一个好精密嘅侦探推理故事，或者系你谂住要有一个好密切嘅解释，即系话里边发生嘅一个最主要嘅穿越桥段啊，系、有啲科幻科学嘅解释嘅话咧，你会非常之失望。咁但系咧，我谂无论系睇呢部电影或者系睇呢本小说嘅读者同观众咧，都唔会咁样要求嘅，因为呢本书咧嗰、那个包装啊，成个嘅氛围咧系好有情怀嘅，即系一间旧嘅杂货店，老人家、青年人、几代人嘅人情、日本嘅历史嘅转变，都是令我们准备进入一个人情非常之紧密的世界里面。那个故事我想现在就已经没什么所谓剧透了就是那部电影已经上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顺着这个小说的脉络啊，个故事啦去讲啦。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刚才我所讲的一个穿越的情节来的。我自己不断想起小个的时候看一套叫做《回到未来》的电影啦，不知道大家年纪有没有看过这一部下 Michael都有睇过嘅， 系啦，咁就 Back to the Future， 讲紧嘅咧就系有三个少年，咁佢哋咧就入屋打劫之后咧，好唔好彩吓，咁啊逃走期间架车冇油，唯有咧就系揾咗一间废弃咗嘅杂货店咧暂避一晚先啦吓，咁希望咧第二朝天光咧先至谂办法点样再走。咁喺个杂货店里边咧，突然间咧听到个铁闸咧有啲声，有封信跌咗落嚟，咁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奇怪啦，夜妈妈点会有人寄信嚟噶啦？唔单止咧，佢哋啱啱打完劫啊，就即系睇人哋啲信咧，佢都冇咩道德包袱嘅，咁啊拆开咗，咁点知咧发现系一个少女写嚟嘅。咁然后呢就话佢有一个困惑，其实佢准备呢参加明年嘅奥运会㗎。咁但呢个时候呢佢好好嘅男朋友呢患咗绝症。咁究竟佢应该继续比赛呀，定係留喺佢男朋友嘅身边伴佢人生嘅最后一段呢？咁好地地呢封信点解会寄入一个杂货店里面去询问呢个人生咁重要嘅问题呢？咁呢啲少年呢就去揭嗰啲旧杂志嘅时候呢，就发现哦，原来呢间叫做浪矢杂货店咧，曾经都上过啲杂志嘅，就是、有人话好得意噶呢间杂货店吓，你有啲咩问题咧，写信去里边嗰个浪矢爷爷啦，呢、这个杂货店嘅老板咧，就会喺第二日将信里边嘅问 題咧，解答就擺喺屋後嘅一個牛奶箱嗰度，咁你就可以得到你嘅答案，一直咧都唔會爽約嘅嚇，即係一日後咧，你就會收到你嘅答案噶啦。呢班少年就話嚇咁奇怪嘅，有啲咁嘅事喎，原來忽然就話嚇咁我哋答唔答佢咧呢封信？呢三個男仔咧就用佢哋好自戀嘅不足咧，就話其實你出門集訓嘅時候帶埋你嗰個患咗絕症嘅男朋友啦，你哋咪可以既係陪住佢，然後又完成你嘅夢想咯。咁然後咧，佢哋就真係擺喺個牛奶箱度，然後咧佢又發現，咦？突一聲又有第二封信跌入嚟喎，原來就係呢個少女嘅回信。咁大家都覺得好奇怪，咁夜點解會咁快又回信啦？咁唔理啦，咁再睇啦。咁呢個少女就話啊，原來係唔得㗎，因為咧集訓係好困難，即係唔可以一齊帶佢去嘅。咁如是者咧，來來回回咧，呢三個少年咧，莽莽撞撞咁樣咧，就係用佢哋好真心、完全冇任何利益關係喺度，好似打發時間咁樣嘅回應方式咧，好仔細咁問咗呢個少女嘅情況啊，然之後咧就為佢哋提出一個睇法嚇，就係覺得你應該係陪喺佢嘅身邊。咁但係最後咧，佢哋喺呢一個回信來來回回之間咧，少女咧就俾咗最後一封信啦。咁就係話咧啊，唔知點解咧，聽到呢啲解答咧，都覺得非常之安心啦。佢覺得佢好似逼問咗自己咧，話就話好似係一個兩難嘅決定，究竟揀運動嘅夢想啊，定係揀愛情？但係其實咧，可能係自己想逃避呢一個奧運會嘅壓力嘅啫。咁而即係呢班三個男仔喺个杂货店里面咧，佢哋亦都慢慢发现啦，少女咧系好似唔系好知道呢一个世界有嘅嘢吓，譬如佢会建议佢你用视像电话同你嘅男朋友通讯咪得咯，咁个少女就话我真系唔系好知咩叫做 care die 吓，即系话呢个手提电话究竟系乜嘢啊？不过咧我会努力，咁然后咧佢哋最终咧发现咗，原来佢哋收紧嘅呢啲信咧系1979年嘅信。咁而奥运会咧，啱啱佢哋嘅时候，伦敦奥运会搞完啦吓，咁而少女讲紧嘅咧就系莫斯科奥运会。咁喺呢三个男仔喺呢个杂货店嘅夜晚里边勉强逗留嘅佢哋咧，上网就查一查咧，就知道当年咧呢一个莫斯科奥运会最后咧日本咧系因为跟随美国去抵制啦，冇办法参加嘅。所以呢个少女所担心嘅呢个两难咧，其实系唔需要存在嘅。咁但系佢哋又唔可以将未来嘅事讲俾佢听啦吓，咁佢哋只系咧尽力咁样讲出佢认为佢应该吓信佢自己心里边想做嘅方法去做，咁最终咧吓呢个少女就好感激佢，觉得咧自己系拣咗应该做嘅事，既系陪伴住佢嘅男朋友人生嘅最后一段啦，亦都喺佢嘅男朋友离世之后咧继续参加奥运嘅集训，虽然最后唔能够入选，亦都唔能够咧去奥运会啦，但系佢觉得系完成咗自己心里边嘅梦想。呢三个男仔咧，我觉得佢就即系喺第一章里边啦，呢个回信放在牛奶箱咧，有一句几打动到我嘅，就系佢哋本来系三个小偷，但系其中一个啦，幸平啦，就讲佢话，至今为止，我哋从来都冇帮过任何人消烦解忧过，虽然只有凑巧有咗今次呢个好嘅结果，即系个少女好感激佢哋啦，但系既然佢觉得咨询对佢好有帮助，都系让人好高兴噶。跟住佢就话：敦也，你觉得系唔系啊？咁呢个少年咧，唔好理佢哋当时谂紧啲乜，但系原来一个人衷心咁样去帮助另一个人去解忧吓，或者系听佢嘅烦恼咧，呢三个人咧已经开始咗一种前所未有嘅好嘅感受，受到重视嘅感受啦。咁正正喺呢个时候咧。突一声又有第二封信入嚟咯，而且今次唔系个少女啦，而系另一个用牛皮纸装住嘅信封。故事去到呢度就去到第二章啦，就系呢个深夜的口琴，听讲都系秋婷你最中意嘅一章，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咧？ 好打动到我，可能呢其实唔单止系我听过好多朋友系睇过电影版，因为我呢就系首先睇电影版然后再睇小说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一段呢系好打动到我哋呢啲呢追 追尋夢想同埋可能現實之間掙扎嘅年輕人咁，當然又話自己係年輕人啦。 難道秋婷你諗過做歌手？ 唔係， 咁我真係要遲啲問下你嘅夢想係啲乜嘢啦。我估你已經達到咗嘅。咁不如我哋講翻呢一個深夜的口琴啦。咁呢一張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好玄妙，同埋都係我幾喜歡嘅。第二張開始咧，就唔係再從呢三個男仔喺呢一個舊鋪裏邊嘅試點去出發咯。咁講緊嘅咧就係一個叫做松江黑朗嘅人咧，佢就去到一間孤兒院裏邊演奏。咁佢咧就係一個叫做好似慰問演奏咁啦嚇，免費咁樣為一啲兒童院裏邊嘅小朋友唱一啲聖誕歌啊，或者係令佢哋開心嘅歌。咁其中咧有一首歌咧係佢自己創作嘅。咁佢唱聖誕歌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都會好開心咁聽啦。但係唯獨是有一個少女咧，好似咧成日都冇咩反應咁樣嚇，淨係照顧住自己嘅細佬。咁後來佢知道咧，呢兩子弟咧即係好不幸啦嚇，即係受到屋企嘅虐待，咁就嚟咗呢間兒童院啦。咁佢就唱咗一首佢自己創作嘅歌，咁就叫做《重生》。咁亦都係好多人睇《解憂雜貨店》嘅時候咧，好感動嘅，百聽不厭嘅一首歌啦， 留下唔少眼淚。 係啦，應該留下咗唔少眼淚。呢一首歌咧，令到嗰個喺兒童院裏邊嘅女仔咧，係改變咗，即係咧係會留心去聽啦。咁同埋咧係好有反應嘅。咁但係即使係咁啦，呢、這個松江黑朗咧，其實佢行到去呢一步咧係好唔容易噶。咁原來佢嘅屋企咧係一間開魚檔生意嘅人嚟嘅。咁佢爸爸咧就世世代代都係賣魚啦，都希望咧個仔咧可以繼承呢個衣缽嘅。咁喺呢個喺日本嘅一啲偏遠嘅小鎮啊，應該係好常見嘅事。咁但係呢個黑朗咧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好醉心音樂，咁就嗌爸爸買個吉他啦，不斷練習啦。咁爸爸就話：你讀得好書，我就俾你練啦。咁亦都好努力讀書啦，咁仲讀到可以去東京讀大學啦。咁但係咧，佢一路咧都冇放棄要做音樂。雖然讀緊大學嘅經濟系，咁但係咧就去好多地方兼職，最後咧仲搞到休學，想全職喺一啲走廊嗰度唱歌。咁但係頭頭碰著黑啦嚇，就冇一個機會可以俾佢做歌手。咁喺一次翻到鄉下去奔喪嚇，即係佢嘅祖母去世嘅時候咧，咁佢仲喺喪禮嘅場面裏邊咧，見到啲親戚咧為佢原來喺東京讀大學而休學，想搞音樂咧，而同佢爸爸大鬧咗一場。咁佢第一次係體會到佢爸爸嘅心情啦，就係原來佢爸爸承受咗好多鄉村鄉里之間嘅壓力啦。咁而且咧就將一把心愛嘅魚刀咧擺喺度咧嚇，覺得係無人繼承。喺呢個咁矛盾嘅時候咧，佢就行過呢間佢細個嘅時候經過嘅解憂雜貨店，亦即係呢個浪子雜貨店。睇到呢間雜貨店嘅時候咧，就諗起啊，依間雜貨店細個嘅時候咧，好似好多細路仔嚟呢度玩嘅喎。聽講話咧，將一啲問題投入去問咧，第二日就有答案嘅咯。呢、這個解憂雜貨店呢段，我覺得佢好平靜咁樣去講出咧，其實咁傳奇嘅一間解憂雜貨店點樣開始嘅咧？只不過咧係一班細路仔嚇，將呢一個浪子呢個字嘅日文啊，那咪呀嚇讀咗成為咧好似憂愁嚇咁樣嘅讀音嚇，那呀咪咁，然後咧嗰、那個爺爺就話係啦係啦，我可以幫你哋解憂愁，你將啲憂愁俾我，幫你解咗嚇，咁我哋都賣呢一樣嘢噶。咁然之後大家就真係隨便咁樣入啲問題去問佢，睇下係咪真係答啦。咁啊浪子爺爺咧就會將嗰啲答案咧就貼出嚟嘅初初。咁嗰啲問題咧就好多類型都有噶嚇，譬如話點樣先可以考試攞到100分啊？點樣先可以賽跑攞第一名啊？或者一個幾得意嘅就係話點樣咧先至可以一啲大人嗰啲紅包啊、啲利是大封啲啊？咁而浪子爺爺咧都好有創意，而好用心去一一答覆嘅。譬如話利是嗰個問題咧可以咁樣解決嘅，譬如你哋將嗰個利是封變成透明嘅利是封啦，咩大人咪唔好意思入得太少咯，咁大家就一笑而散。咁後來咧，我哋喺呢本小説裏邊咧，亦都知道小朋友有一次就一次過入咗30题問題，就睇下個爺爺係咪真係會 可以第二日回覆到。 係啦，第二日回覆，哇！咁嗰個浪子爺爺咧真係好有心機，第二日言而有信咧，就真係回覆翻呢30题奇奇怪怪嘅問題，即刻第二日又有第31封道歉嘅問題嚟到啦。就從此咧，大家咧都冇再嚇呢啲好似惡作劇咁樣嘅問題。咁我覺得呢一段咧，作為一個小説嘅情節，佢令到黑朗去真係諗下啊，咁我係咪可以將我而家煩惱緊嘅揀音樂定係揀承繼家庭嘅事業去問佢咧？咁佢又真係去問咗，點知就係俾呢三 个少年去答啦，穿越到去2012嘅呢三个少年呢毫不留情咁样就话，哎，你都傻嘅，而家有家族事业俾你继承，你仲咁多愁善感。佢话你知唔知啊，第时啊，日本嘅社会啊，大学生都搵唔到工啊，我觉得你好好地返去做鱼店嘅少爷好过啦。咁有啲黑浪呢就好激气啦，就话啊，佢点解话我冇才华，同埋以为我系一个百无聊赖嘅少爷呢。咁佢又再同佢哋解释话，我个鱼店唔系好大㗎咋，咁同埋呢你点解可以话我个音乐冇才华呢，你都未听过我啲歌。咁来来回回嘅时候呢，最后一封信这个黑浪呢是想摆落这个解忧杂货店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就说我试下将这封信入到一半，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会拿着手出来掹这封信呢，因为他好像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呢没什么动静。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章节的标题一样，深夜里的口琴。他就拿了个口琴出来呢，将自己唯一当时创作的这首歌重生 Reborn 的旋律吹了出来。吹完之后都没什么动静，他就放手，就将最后一封信寄出。然后呢他决定回去东京再看看他的音乐事业可不可以干一番成绩，这个是他答应了他爸爸的。在他回到东京的时候呢，想一步步这样继续他的音乐事业，但是呢很可惜暂时未有什么起色，反而呢在孤儿院里面颇受欢迎。有一次呢在这一间叫做远光园的孤儿院里面表演之后呢，他就突然间迷迷糊糊之间就听到有人说火烛，咁原来呢当日发生咗好严重嘅大火。佢喺呢个大火之中呢见到曾经被佢打动嘅嗰两子弟嗰个家姐，咁佢就话呢佢细佬唔见咗，好可能喺天台。黑浪呢就真係去天台嗰度呢，就去搵返呢个细佬。最后呢佢就将佢救出火场，但係呢就自己烧死咗啦。呢一个结局我哋当然感觉到好悲惨啦，但係呢返去头先佢离开佢嘅家乡返去东京嘅时候呢，佢收到嘅最后一封信呢，亦都即係嚟自嗰个2012年嘅三个少年嗰封信呢，其实呢就再唔系闹佢音乐冇才华，而系呢封信系同前面嘅语气都好唔同嘅。佢冇话佢嘅音乐点样好有才华，但係佢话终有一日呢你嘅音乐呢系可以打动好多好多人嘅。你嘅影响会一路一路存在，请你务必相信，去到你最后最后你都一定要相信。咁黑浪睇到呢封信嘅时候，佢觉得好奇怪嘅，点解呢个人好似知道我未来会系点嘅呢，同埋呢好似感觉到一种力量。咁而喺个火场里面佢救咗呢个小弟弟之后呢，佢自己喺好似人生最后嘅一个意识里面呢，佢就諗返起呢封信，佢话呢个系咪就系我嘅最后最后呢，系咪我都要相信嘅时刻呢。咁佢讲紧嘅系咩咧？呢度咧就系引申到之后嘅一个伏线嘅吓，就系话黑浪呢一首歌咧，最后系成为咗吓呢个小子弟嘅家姐，佢后来成为咗一个好出色嘅歌手，咁而一首咧感动咗好多人嘅歌，就系佢所创作嘅 Reborn 重生，谱上咗呢个曲词。每次咧呢一个姐姐咧去唱呢首歌嘅时候咧，都系再一次去感谢呢一个牺牲咗自己生命而救咗佢弟弟嘅呢个音乐人。点解呢个黑浪会收到呢封咁激励嘅信呢？因为佢去放嗰封最后嘅信嘅时候呢，佢就喺深夜里面吹咗自己嘅首 Reborn。 而后来我哋知道呢，喺杂货店里面嗰三个小偷呢听到呢隻歌，佢就话咦咁熟嘅，就係而家即係我哋好流行嘅嗰首重生啦。冇諗过呢个鲜鱼店嘅音乐人呢就係、是、重生嘅作者，原来成件事係有关嘅。咁所以呢佢哋就为佢写咗一封好鼓舞激励佢嘅信，咁令到咧呢个音乐人嘅梦想咧系喺另一个层次、另一个国度里边实现到嘅。咁呢个咧就系秋婷你最中意嘅一章啦吓。咁、之后咧第三章咧就系、是、在 Civic 车上等到天亮。Civic 咧呢种日本车啦吓，某个品牌 H 字头品牌嘅车咧，对我嚟讲都几多回忆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妈咪就系揸即系呢一架车嘅。咁所以咧，我会谂起八九十年代啊嗰、那个时刻。咁佢讲紧就系浪子杂货店嘅浪子爷爷一家人嘅故事啦。咁呢个故事咧就系、是、从杂货店嘅老 老板嘅角度出发啦，讲佢其实咧都年纪开始老迈嘅时候咧，佢嘅仔咧希望接爸爸翻嚟同佢一齐喺东京住啦。咁但系爸爸咧就觉得好难割舍，好难割舍嘅系乜嘢咧？就系、是、帮人解忧嘅工作啦。咁但系咧个仔就话：，诶，有乜嘢咁重要咧？辗转之下咧，个爸爸因为身体突然间咧出咗状况啦，甚至乎后来知道咧系患咗绝症，咁咧就同佢一齐住。咁但系咧喺佢嘅生命嘅最后嘅时刻里面呢，即係呢个浪子爷爷呢就同个仔讲，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可以呢返返去杂货店呢就可以今晚收到未来嘅信嘅。咁我仔其实完全唔知佢讲乜嘢啦，咩叫未来信，但係就为咗完成爸爸嘅心愿呢，就开住佢嗰架 Civic 嘅车呢就去到浪子杂货店，就喺个门口嗰度等佢爸爸。咁呢个浪子爷爷呢走入去个杂货店里面，真係嗰晚呢收到好多好多佢曾经帮忙过嘅人喺未来寄返嚟嘅信。点解会咁呢？佢同佢嘅仔讲，佢话请你喺我嘅死期之后嘅33年用你一切嘅方法话俾所有人听，浪子杂货店为咗纪念会再开10000嘅，请所有咧曾经我解过忧嘅人咧写翻封信话俾我知，当年我俾你哋嘅解决方法有冇帮助到你？究竟你而家过得好唔好啦？咁我仔咧，我哋可以想象啦，如果自己嘅父母有咁嘅委托咧，都唔知点样去解释33年后咩世界咧？咁但系个仔都答应咗个爸爸，咁我爸爸话嗱，呢个系男人之间嘅约定嚟噶吓，即系要做。佢就真係入咗个杂货店，就真係收到嗰啲33年后寄返嚟嘅信。咁佢就同个仔讲，似乎你真係有履行到呢个诺言喎，咁样。咁我仔就莫名其妙咁就送咗佢爸爸返去。咁然后正如佢爸爸所预言啦，咁佢就喺9月13日呢就去世。咁而喺33年后呢嘅9月13日，就係嗰三个小偷呢唔打唔撞咁样进入咗解忧杂货店嗰一日。呢一章里面就係讲到呢个浪子爷爷呢，佢嘅孙将佢嘅呢个消息咧喺网路嗰度发布啦，令到好多曾经受过佢恩惠嘅人咧翻翻嚟俾一个回复呢个浪子爷爷。咁而浪子爷爷咧亦都好似放下心头大石咁样啦，觉得始终咧佢为呢啲人咧解忧，同埋听咗佢哋嘅烦恼啦，都有好嘅结果嘅。或者大家听个故事听到呢度，如果勉强跟到嘅话咧，我就想讲一个感觉，就系睇解忧杂货店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太逻辑咁样去分析嘅，即系话点解系嗰个33年之约咧？系啱啱嗰三个男仔去到嘅时候会收到以前嗰啲信呢？而嗰个33年之约嗰啲感谢信咧，全部又可以穿越翻去33年前，即系浪子爷爷临死嘅前嗰晚咧，佢会要收到吓。呢个嘅机制系点样咧？讲明系 Back to the Future 嘛，即系嗰个循环嘅系统咧，有少少悖论咁样系解唔通。 讲股就唔好博股啦，所以 系啦，唔好博股。但我觉得呢个唔好博股咧，又唔系特登去为佢讲好说话嘅，而系佢一种效果，就系佢正正系因为唔系好严密嘅一个逻辑或者时空嘅关系咧，令到我哋好快放弃咗要去搞清嗰个时间线嘅嗰个问题咧，而系去更加集中喺一个一个真嘅人有呼吸有血有肉嘅故事里边。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呢一章之后咧，就嚟到第四章咧，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嘅《听着披头四麦土》，亦都系我听讲咧喺电影里边咧大刀阔斧咁样舍弃咗吓，冇讲到嘅一章。咁其实呢一章咧，我明点解电影冇讲到嘅吓，因为佢系相对地完整嘅一章，好似可以独立咁样抽起嘅一章。咁但系佢故事咧都系非常之有意思吓，咁就系咧有一个叫做和九号界嘅人咧，佢就系听到呢一个33年之约嘅号召，想翻翻嚟浪子杂货店写翻封信，话俾呢一个浪子爷爷听佢发生咗啲咩事。咁佢发生咗啲咩事咧？佢嘅父母咧，本来系好有钱嘅，亦都系可以满足到佢去买好贵嘅唱机啦，买晒所有披头四即系 Beatles 嘅唱片啦，亦都可以喺 Beatles 啱啱嚟到日本接触青年大众嘅时候咧，可以欣赏到啲音乐。同学成日去佢屋企嗰度听唱片嘅，咁但系好不幸咧， 咧就係喺呢一個經濟嘅一啲突變嘅情況之下咧，佢父母就欠下咗巨債咧，要走佬啦。咁呢個和九號界咧，當年仲有一個小朋友啦就問呢個浪子爺爺佢應該點樣做？咁浪子爺爺就話呢個係好重要嘅問題嚟嘅，所以佢要用一個特別嘅方法回覆佢，就要擺喺個牛奶箱嗰度回覆。咁呢個解釋咗點解浪子雜貨店初時係貼啲答案出嚟，後來就喺牛奶箱先收到啦。咁然後咧同佢講咧，一家人咧如果有難嘅時候咧唔一齊嘅話，咁呢個就唔係一家人啦。只要大家咧真心喺條船裏邊嚇，無論你能唔能夠勸服父母唔好走佬啦，大家始終會解決到辦法嘅。咁但係咧呢一個浩介咧，聽完呢一個建議之後，佢就毅然咁就放棄曬呢度嘅一切咧，就同爸爸媽媽走啦。但係去到一個偏遠嘅停車場嘅時候咧，佢突然間覺得父母好唔能夠信任，佢覺得佢哋心裏邊其實係冇佢嘅存在，同埋咧好想逃離呢一種佢覺得好唔開心嘅生活。咁佢咧逃走咗，就跳上咗一架卡車，咁就去到一個好遠嘅停車場，然之後咧就去一個佢自己都唔知咩嘅地方。警察問佢係邊個，佢完全唔出聲。喺呢個隱姓埋名嘅過程之下咧，佢就輾輾轉轉入咗呢間叫做遠光園嘅，係我哋頭先講過嘅呢一個兒童院裏邊生活咗一段時間。然後咧，佢就做咗一個木雕嘅師傅。咁而家佢嘅生活咧不過不失啦，但係咧佢就喺呢個翻嚟浪子雜貨店嘅呢個紀念日嘅呢一晚咧，佢好想講真話，咁佢就攞張紙出嚟寫咗封信，話俾浪子爺爺聽咧，當年咧我係冇跟到你嘅建議咧，同我嘅父母一齊嘅，我自己走咗。咁佢哋我亦都唔知道去咗邊，我要佢哋揾唔到我。咁但係似乎我嘅生活都唔錯啊，所以咧原來唔一定要跟住你嘅方法先至有好嘅生活嘅。正正佢要寄出呢封信嘅時候咧，佢就喺當晚佢留喺嘅一個酒吧裏邊咧，聽到老闆娘播 Beatles 嘅時候咧，陰差陽錯咧就見到佢老闆娘嘅一張 Beatles 嘅唱片裏邊，即係呢個 Sergeant Pepper's 嘅《寂寞的心俱樂部》。他认得这张唱片是他当年亲手用 marker 笔画花过的，在走佬之前卖给同学的一张唱片。然后呢老板娘就娓娓道来，就将这张唱片的来历，包括他的同学原来就是老板娘的弟弟，然后呢就再讲出佢當年細佬喺一個同學身上買到，即係佢自己啦，浩介啦，最後嘅下落。咁根據呢個老闆娘娓娓道來嘅故事咧，佢就話原來咧呢個同學即係浩介嘅一家人咧，佢哋諗住走佬喺過程中咧，佢爸爸咧殺咗佢媽媽同埋個仔，然後自殺嘅。咁浩介當然好奇怪啦，就話我明明走咗㗎，冇理由會自殺。咁最後咧，佢就諗到原來佢嘅父母咧唔見咗佢啦，但係知道咧佢一定會隱姓埋名咁樣再过新生活。咁为咗咧唔好打扰佢呢一个决定离开嘅仔嘅新生活咧，佢哋就制造咗一个个仔同自己一起死咗吓，令佢重新开始嘅机会。听到之后咧，佢就谂翻起走佬之前佢妈妈嗰晚同佢讲嘅嘢，就系话喺爸爸嘅心目中吓，你比一切嘅什么什么什么都要重要。当时嘅浩介咧系一啲都唔相信吓，佢觉得你掠夺晒我本来好丰足嘅童年。咁但系佢呢一刻再谂嘅时候，其实就是他父母一路都没有背弃过这个诺言，因此他就再拿张纸再写封信给这个浪子杂货店的爷爷，然后就假装就说他当年是听从了他的意见同他父母一起走，最后排除万难，现在我们一家人好好地生活，讲了一个很善意的大话。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个浪子爷爷即使他没有实行到他的建议，但是他聆听他的问题，而且为他辗转辗转得悉到这个很曲折的遥远的父母的爱，其实都是等于解了他的忧，解了他的问题。 其实这一里我都有问题想问，为什么要落这一笔呢？就是说为什么浩介要写一封假的信去给爷爷呢？ 关于为什么要落这一笔呢，我觉得在情节上面有一个变化。第一就是说好像个个都跟上浪子爷爷的建议，人生就很好，就会有些沉闷。所以他加了一个转折，就是说咦， 其實有啲人都可能唔聽佢建議、 嗯、 正正就係話俾我哋聽，其實你唔需要係一個好似神咁樣啊，好叻好聰明嘅人先你可以幫人解憂嘅。你嘅建議即使最後嗰個人冇接收到，或者你冇接收到一個人嘅建議，但係最後你人生嘅路可能因為佢嘅建議咧，先係行出咗更好嘅一步咧，嗰種嘅感激咧其實係更加人性同埋更加值得珍惜嘅。咁、嗯、所以我覺得佢嗰個情節嘅轉折係幾好啦。咁其次就係我覺得佢本來心心不憤嗰封信咧，亦都對浪子爺爺嚟講唔係太公平嚇，即係佢好似話我冇跟到你，但我而家都自己生活，自己爭取得好好啊咁樣。佢覺得係更加不符合事實，雖然聽起上嚟好似係一個事實咁樣。咁、嗯、所以佢寫咗另一封信。 其實浩介呢個故事咧，係因為有 Beatles 嘅呢一段咧而有所提升 嘅。系啊，一方面系记录咗真实嘅，即系话 Beatles 去到日本嘅时候，当年非常之轰动嘅呢个历史啦。咁但系咧，其实里边亦都有个细节，就系浩介临要即系同屋企人一齐走佬之前咧，佢同佢妈妈讲话：我想去东京睇套电影。咁就系 Beatles 嘅《Let It Be》呢一套纪录片啦。咁呢个纪录片咧，就系佢哋濒临解散嘅时候咧嘅一套纪录片。咁当中咧有一个场景咧，浩介当时睇嘅时候咧，不是未移啊，佢心里边当然。作为一个 Beatles 迷啦，吓好唔想佢哋解散啦，而且咧佢就喺呢个纪录片里边睇到佢哋四个人咧去到一个天台去唱歌嘅时候咧， 已经系最后一个表演啦，嗰、那个 系啦，嗰、那个系佢公开嘅最后一个 live 嘅表演。佢觉得佢四个人咧完全心不在焉啦，貌合神离啦，毫无神采。咁我哋完全明白点解佢有咁感受，因为佢自己都面临一个家庭解散吓，要喺自己嘅居住地方连根拔起嘅一个感觉。咁所以佢睇到。到 Beatles 嘅解散咧，一定系唔开心嘅。咁但系咧，最后佢喺酒吧嗰度得悉咗佢自己嘅父母当年为自己嘅牺牲同埋铺排咧，佢再睇到老板娘播嘅呢段珍贵嘅纪录片咧，佢唔知点解觉得呢个 rooftop 呢个最后一场嘅表演咧，其实四个人咧有一种超越嘅感觉，即系话即使佢哋表面上系解散，但系其实佢哋四个人都依然喺一齐，就正如浩介佢嘅一家人，即使而家我哋典型。地觉得是家破人亡，他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在得悉这个故事的时候，亲情依然可以是紧紧地在不同的地方将人绑在一起、 嗯、所以这一张我都是相当喜欢的。哇，这么快来到最后一张，第五张在天上祈祷了。 是啊，这个在天上祈祷就是最后一张，而它里面所暗示的天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浪子杂货店的老板浪子爷爷在天上对于呢啲仲在人间嘅人嘅一种祝福啦，同埋关注。咁佢讲紧嘅系咩咧？一开始嘅呢一张咧，佢哋翻翻去杂货店铁闸后边呢三个少年犯嘅身上啦。咁佢哋咧一开始嗰个长太就话啦：，哇，真系令人惊讶！原来鲜鱼店的音乐人咧，嗰个黑朗咧，就系我哋而家听嘅 Reborn 嘅作曲人啊，吓佢嘅故事啊。点解会系咁咧？佢就讲翻就系话，佢哋喺嗰个铁闸外面听到个口琴声咧，知道咗。但是呢在这三个少年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敦雅就想快点走，就是我们不要再留在这里，因为留在这里时空会过得特别慢的，那我们要快点离开。但是其他人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去解忧，解到好像上了瘾一样，就很想说不如我们再解多一个问题先，还有一些时间帮多一个人。那呢真的有封信跌了下来，就是来自一个叫做迷惘的汪汪的少女。咁呢个少女咧19岁，佢就想问呢个浪子爷爷咧，佢应该点样去抉择？因为佢而家暂时咧就做一个薪水非常微薄嘅 OL， 咁但系咧佢想做一个有独立经济能力嘅女性，咁佢兼职咧就做呢个酒吧女，咁佢就话我好唔好辞咗份工，全职咁样做酒吧女，然后咧希望终有一日自己开业，自己赚钱咧，因为而家咧嘅客人之中有一个人话要帮我啊！呢三个少年一睇到呢封信咧，就又系好激气啦，连笑气盛，佢就话太离。好啦，我哋谂住最后解忧嘅一个问题，竟然系啲咁嘅垃圾问题。成日都有啲咁嘅少女咧，对啲色情行业有幻想啊，谂住会赚好多钱啊，谂住系闹佢一顿。咁但系咧，呢一个少女咧，好快就即刻回信啦，吓话俾佢听啊，你可能有啲误会啦，我唔系净系谂住赚钱啊、享受啊，而系咧我有不得已嘅原因吓。咁佢就原来要照顾一直养育佢嘅姨婆啦，同埋咧佢知道即系喺日本当时嘅。 社會制度之下咧，其實女性係冇辦法獨當一面嘅，即係來來往往之間咧嚇，呢三個少年終於明白呢個汪汪咧唔係一個輕浮嘅女子嚇，想投身色情事業，而係咧真心咁樣希望可以回饋佢嘅姨婆，改善生活，咁同埋咧希望獨立。但係佢哋咧用啲咩方法去幫佢咧？咁佢首先咧就話，其實你睇清楚你嗰個話幫你嘅客人係咪真心幫你先啦，咁啊教佢去試下呢個客人啦。其次咧，佢哋就善用咗佢哋呢個後見之明嘅呢個殺手鐧啦嚇。咁因為呢三個少年咧係嚟自2012年噶啦，而呢個少女咧嚇寫信嘅時候係80年代。發生咩事咧？就係佢哋用咗佢哋嘅通向未來嘅眼啦嚇，話俾佢聽，其實咧都唔一定要做酒家女先揾到錢嘅。如果你有辦法嘅話咧，就一邊做酒家女賺嗰啲錢咧，要用曬嚟投資房地產，教曬佢嚇要點樣去買唔同地段嘅東京嘅房地產啦，再換豪宅啦，然後要炒啲高尔夫球會籍啦，因為呢啲咧遲啲喺日本咧好大需求嘅，好似一個咧預言家咁樣。佢話但係咧所有無論你賺到幾多錢，喺1990年之前咧要全部放埋，唔好問我點解，你只要信啦。咁啊，寫咗呢封信之後，呢、这、一個迷茫嘅少女汪汪咧，都唔知信唔信好啦。咁但係咧，喺佢得到呢個浪子爺爺嘅回覆之後咧，佢最後都係好彩嚇，佢相信咗，然之後咧一步一步咧成為咗一個女強人。咁而呢個女強人點解又會同呢三個少年咧嚇會產生關係咧？咁呢個真係要讚下東野圭吾嘅連係故事嘅能力啦。就係原來佢咧亦都曾經短暫喺呢個遠光園嘅兒童院裏邊住過。咁而佢喺听到远光园有火灾之后咧，佢就翻嚟希望投资重建啦。咁但系好可惜咧，远光园当时已经易手咗俾一个管理不善嘅人咧处理呢间儿童院嘅事啦。咁所以佢用好多嘅方法啦，希望同佢交涉啦。而呢三个少年咧，原来敦也啦，尤其是吓，佢哋都系喺远光园住过。咁尤其是敦也咧，佢嘅妈妈咧吓，就系好似呢个少女当年咁样咧，都系一个酒家女出身吓，而且咧系遇人不淑啦，同好多唔同嘅男性喺一齐啦吓，咁令到敦也嘅童年咧非常之困苦嘅。咁所以佢初初系对呢个故事系非常之不以为然。咁但系后来咧，呢三个少年咧，佢哋之前咪去打劫嘅嗰晚，佢哋咧就系睇准咧嗰个女强人，佢哋嘅眼中就系想希望将远光园收购啦，然之后改建成为酒店啊咁样嘅衰人啦，咁咧就想去佢屋企嗰度打劫。咁点知咧，原来呢一个女强人咧，辗转转转，我哋发现咧就系呢一个穿越咗时空向佢哋三个请教嘅迷茫的汪汪。点解佢哋会发现咧？吓就系因为咧，佢哋打完劫之后咧，就将呢个女强人嘅车里边嗰个手提包咧拎埋走啊。咁里边啊有好多现金啦，仲有一封信，而嗰封信系乜嘢信呢？就系汪汪听到呢个浪子杂货店重开嘅纪念日呢一晚，写俾浪子爷爷嘅感谢信。咁一切谜底已经解开啦。原来呢三个少年咁乐在其中去帮人，而且帮咗最后一个迷茫的汪汪咧，就系佢哋啱啱打完劫吓，将嗰个女事主绑起嚟嘅呢一个受害人啦。佢哋即时咧做咗一个决定，就话我哋而家即刻翻去，同埋要自首，同埋要重新做人啦。当然，好啦，嚟到呢度咧，我哋已经感觉到呢个故事系环环相扣啦，吓，所有嘅谜团亦都解开，三个人咧都谂住去自首啦，重新做人。诶，点知牛奶箱里边仲有一封回信，回乜嘢信呢？咁原来先谂起咧，佢哋之前咧想试下铁闸咧系咪真系可以通往过去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少年咧就求其咁入咗张白纸落去嘅，点知嗰张白纸咧就通咗去33年前浪子爷爷希望佢收到未来回信嗰一晚。咁而浪子爷爷咧系一个非常之尽责嘅解忧杂货店嘅老板嚟噶，咁佢咧就费煞思量咁样去谂点样去为呢一张空白嘅信纸写一个回复咧。咁佢嘅仔咧亦都喺出边吓，即系等住佢吓做呢一个嘅回复。咁究竟佢为一张完全冇嘢嘅白纸写咗个乜嘢嘅回信呢？我哋而家嚟听一听呢个片段啦。 知无名氏，我这个老头子绞尽脑汁思考了你寄给我空白信纸的理由，我觉得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不能随便回答。我用快不中用的脑袋想了半天， 认为这代表没有地图的意思。如果说来找我諮商烦恼的人是迷路的羔羊，通常他们手上都有地图，却没有看地图，或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但我相信你不属于任何一种情况，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所以即使想决定目的地，也不知道路在哪里。地图是白纸，当然很伤脑筋，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但是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正因为是白纸，所以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很自由，充满了无限可能，这是很棒的事。我衷心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针对烦恼諮商进行回答。谢谢你在最后提供了我这么出色的难题。浪子杂货店。 啱啱听过有东野圭吾的作品解忧杂货店的结尾。这一封信我觉得不是静止写给那三个少年的，其实都写给我们的读者的。 所有的读者我想下就是在这个解忧的过程之中，无论你有很具体的问题，很细微的问题，搞笑的问题，真是很深沉的问题都好，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张白纸，我们的地图是需要自己去规划。有人为你解忧当然是好，但始终都要自己去画出这一步，走出这一步。相信读者和那三个少年都是一样，看完这一封回信之后，眼睛都会开始湿润，望着天空，希望和在天空上面祷告的浪子爷爷是会有一个衷心的感谢和回应的。这个也是小说的最后的收结。这三个人误打误撞去帮了解忧杂货店，参与了这个对人的解忧的事，其实他们的人生是从来都没试过这么受到人的重视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浪子爷爷的这一封对一张空白的纸都这么真诚的回复呢，正正是讲了这三个少年现时的状况，即是说他们眼前好像是很多问题要解决，要自首啦，又打劫啦等等，但是他们是一张白纸，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张白纸画出自己的地图。而且呢，在这个善心的出发里面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路。整本书来讲，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我刚才说就说，当你不去计较那些逻辑，不去计较那些时空的次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最简单的有时一些的好意，有时我们的难题当下去看，的确是剪不断理还乱，很令人烦恼的。但是跳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写信不是真的需要一个答案。我们去问人或者是希望得到解忧，我们不是需要知道一个真实可行的万事万灵的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也都好像这本书所说，帮人解忧写信的人呢，有时不是真的要为你提供出路，而是只是送上他的祝福。作为一个都挺喜欢写信的人呢，我很同意这一番说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平时会跟朋友聊天啊，或者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呢，你真的想回有没有什么所谓绝世好窍你的朋友要帮到你呢，或者自己有没有这些窍给人呢，多数都没有。但是中间我们所得到的力量，或者在这些超越了一些好的方法实质的帮助之外呢，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理解和聆听的空间，还有就是一个很温暖的祝福咯。 绝对认同啊！其实都是等于在书入面东野圭吾有讲到，就是很多时咧嚟諮商的人咧，其实他们本身个忧虑背后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但是没办法咧嗰一刻就决定，同埋他们需要找到其他人的认同啊、认可啊，同埋他们分担他当下的忧虑，令他们更加有力量去行埋落去。如果以这一封信嚟做结尾，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呢？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因为他正正是讲出了浪子爷爷他怎样忠诚于一切的问题，连一张白纸都不放过。我想是一个情节上非常巧妙的想法。 咁其实咧呢一本解忧杂货店咧喺台湾啊或者系香港咧都几畅销噶嘛。咁啊亦都有朋友就话咧，其实呢本书咧可能对于日本人嗰个意义更加大，因为日本人嗰个压抑嘅民族性啦，佢哋去睇呢本解忧杂货店咧，嗰、那个意义咧系完全唔同噶。 我都几同意呢个讲法嘅吓，即系我唔系话对日本民族性好了解啦，但系起码一个客观嘅环境上边，譬如话地理环境嘅区隔啦，譬如咧我睇。嗰啲动画片《秒速五厘米》啦，吓讲到一啲小学同学分别咗之后咧，你可能去咗北海道翻翻去，或者我喺鹿儿岛，咁我就一世都唔会再见翻噶。或者就算大家活喺一个东京嘅大城市吓，离乡别井，但系要去见家人啊，揾翻以前嘅朋友咧，都唔系咁容易噶。喺一个咁样嘅城市里边生活，边个人可以听你嘅忧愁，为你解忧咧？我谂系每一个大城市里边生活人嘅渴望啦。咁喺香港我諗都需要解憂嘅，不過呢就我哋搭兩個地鐵站啊，或者係搭程的士啊，咁我哋可以見到朋友係相對地幸福啲，或者係我哋離開父母住好遠好遠啊，一年先返去兩次啊，呢種嘅經驗唔係好多，但係喺日本我相信係好常見嘅，即係一啲鄉間小鎮然後出去大城市工作嘅呢種狀態啦。咁同埋佢哋嗰種鄉村嘅地區啦，即係啲小鎮幾十年不變啊嗰種嘅情懷呢，亦都可能是那个区隔和保留得比较好。所以我可以想象这本书对日本人那个触动会是特别强烈。再加上他好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包括他经常提到的90年的日本经济泡沫爆破。我想这个对日本人的打击，话就话是经济物质上，就算是香港譬如亚洲金融风暴，我觉得都不可以比较的。因为他们那个很集中在日本的打击。咁同埋我相信真係有好多家破人亡下，或者係屋企下每个人真实嘅故事啊记忆呢会喺里面。咁所以解忧杂货店表面上我哋睇嚟呢，其实都几次即係秋婷你节目开始讲嘅心灵鸡汤式嘅故事咁样啦。但係佢对于一个时代啦，喺一个国家嘅某一个社会嘅面貌呢，其实佢有几大嘅一种浓缩嘅代表性。 我自己另外一个感觉呢，睇解忧杂货店嘅时候呢，就是、有一种好Facebook 嘅感觉，就是好似呢啲人呢係环环相扣，原来呢、這个隻楞隻呢係呢个识呢个啦，同嗰个识嗰个啦，又有啲咩特别嘅关系呀咁样。咁而喺呢一本书入面呢嘅人物呢都係环环相扣，呢、這个又同呢个有关啊，然后又喺度中间穿插啊，成为一个关键嘅人物啦，某啲事件嘅。 我就冇玩 Facebook 啦，如果有玩 Facebook 嘅朋友不妨都喺呢个除夕嘅晚上又打开返你嘅 Facebook 啦，睇下有边啲嘅朋友真係需要你嘅解忧啦，或者係你喺你朋友嘅身上搵到一个久违嘅温暖。 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八点半再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